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陆军29号在京畿岛阳平进行了新建构建的直升机射击训练。据悉，南朝鲜傀儡集团今年5月把阿帕奇直升机部署在陆军，还决定到明年初为止购进36架阿帕奇直升机，并在今年9月和12月组建了阿帕奇直升机大队。